子好，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。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，生活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，金不转面容不改。祝三叔公的奶奶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祝豪宅。恭喜发财，要喊得都豪迈。 恭喜发财，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。 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 理我人不怪。 小口敞开，用心把爱去打开，明天的我们更厉害。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。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 再来， 我恭喜你发财， 我恭喜你精彩。 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 清风吹来，拂动天的云彩，缓缓透过车窗，看着移动的城市，阵阵花香袭来，鸟鸣婉转而悠扬，的飞翔，在这奔驰的原野，好像梦里醒来，见到清醒的世界，此刻寂静的心，自在又安详。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，我曾莫名的无尽等待，就这样消失风里踪影，阵阵花香袭来，鸟鸣婉转而悠扬，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。

前已经告终，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春留多少美丽，你选择绝对不沉默，不要一些或者终结，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，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季已结束，梦也该醒了，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我选择绝对或者你，不要一些或者终结，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，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季已结束，梦也该醒了，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，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 他靠在墙边，他用力唱着歌，却低着头，一直空前和默默在跳边。 新年快乐，我的朋友，新年快乐，我的朋友，你知道新的一年已到来，这个世界已经变开。 上走下，有个女孩轻轻含着麦花，我不知为何买了一束玫瑰 却不知道该把它送给谁。 新年快乐，我的爱人，新年快乐，我的爱人，不知你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我现在感觉有点孤单。走进人来人往的商场，有个老人独坐在一旁，看着眼前五官赤色的橱窗，却没有一件属于他的衣裳。 新年快乐，我的家人，新年快乐，我的家人，我总是活在你们的身旁，你们是否身体都无恙。 新年快乐，我的家人，新年快乐，我的家人，我总是不在你们的身旁，你们是否身体都无恙。 和你接近，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。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，我爱过了你，心永远在那里。好想好好爱你，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。关上窗外的雨，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。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。从今以后，如果你能快乐，就别管我想你。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。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，我爱过了你，心永远在那里。好想好好爱你，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。关上窗外的雨，反复触碰你爱过 句话只能藏成秘密。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，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。想对你说 You'll always be my love， 我还是好想你。 我是雨婷，大年初一亲戚报晓，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长辈给压岁钱，压住邪祟。 各种用水不用慌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新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3620338。 隐山雨水三角汁消石化积，隐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，隐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。详询18600476718，18600476718。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103.3 的听众朋友们，2017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，好运常伴。 鸡年佳节到，祝福问个好，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新年到，祝福到，我仅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，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，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。三和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，鸡年吉星高照。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燕郊一汽大众飓风一迪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每在问题 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又露出心事密码，说话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发财。失望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我的喝吧， 有别怪我又将又不讲，请你再轮回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独立站在大海游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春天去赴泪回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

剃了胡渣，用外表掩饰内在，你却用一眼就拆穿，小小声的哭了起来。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，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，怎么爱还在哭，你开什么玩笑，不要逼我再说一遍你好我就好，你的眼泪像宝枪真摧毁我坚强的防护墙，分都分了你想怎样，人的心都是肉做的，再硬都是假的，你是最懂我的人，免不了的是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，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，怎么爱还在哭，你开什么玩笑，不要逼我再说一遍你好我就好，你的眼泪像宝藏正摧毁我坚强的防御墙，分都分了你想怎样，是让它越亮越失踪，它不被祝福的好梦，谁让它似有如梦，我学会一个人行事从容，可惜学不会怎样面对着你一掉头就走，什么玩笑，从此都这一句你好我就好，我能对全世界坏，却不可能给最爱伤害，都该忘了这些纠缠，他来了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。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奖举报盗采、盗挖、盗运矿产资源违法行为、平原粉石违法行为的通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三河市将通过构建专业化执法队伍体系，加大巡查监管力度，建立长效打击机制等有效方式，对东部矿区盗采、盗挖、盗运违法行为和全市平原粉石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。为更好地推进两项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，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对盗采、盗挖、盗运违法行为和平原粉石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。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：一、监督举报电话，全市矿区治理监督举报电话18503160026，全市平原粉石监督举报电话13831690159，三河市国土资源局监督举报电话18532308632，三河市公安局监督举报电话110，三河市市长热线03163212345，

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，祝您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，春节期间正常营业，电话03163725888。 炮竹响，新年旺，我谨代表河北雨水凯丰杰克 4S 店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 笑一笑，十年少，鸡年到，乐逍遥。福成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，岁岁有欢颜。 春节歌声飘满天，新年祝福写满天。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财源滚滚，幸福美满。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，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收听1033雷人秀。 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摄氏66.6度，快要疯狂我的眼珠。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，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。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，找自己，找自己。哗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，听住我的心。Oh yeah， 别说我只会胡思乱想，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，啦啦啦啦啦，当我去淋雨。Oh yeah， 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。你在风车像个沙丁鱼，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？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？找自己， 财神真元宝，家家户户乐逍遥，乐逍遥。喜气收成好，转眼又是新年到，新年到。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炮，红红灯彩高照，迎财神接元宝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过新年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。新年大家乐乐淘淘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过新年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大家欢迎新年到。四季里收成好，转眼又是新年到，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炮，霓虹灯彩高照，迎财神接元宝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祝福新年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祝愿市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祝愿市31590000。 宣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1666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、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云山雨水三角汁酸石化鸡，云山雨水三角汁解酒护肝，云山雨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。详询18600476718，18600476718。 猴王随东去，金鸡踏春来。我谨代表韬奇车行全体员工、公众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鸡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宣汇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工作舒心，薪水合心，朋友知心，事事顺心。 烟花绽放的是灿烂的希望，星光闪烁的是幸福的光芒，对联书写的是心中的梦想，彩虹铺就的是美丽的天堂，而电波传递的是新年的吉祥。大家好，我是孙伟，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祝您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新的一年当中，希望电波那头依然有你的陪伴。春节是中国及一些亚洲民族的古老传统节日，也是全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因此春节的习俗也多种多样。因为相传年兽怕红色，怕火光和怕响声，所以人们便有贴春联、放鞭炮、敲锣打鼓等习俗。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习俗都不尽相同。今天要为你介绍老北京的过年习俗：初五，伙计就怕老板夹包子。初五这天被称为破五，也是破除禁忌。初一说的是那些禁忌可以破除。店铺里面的伙计最害怕这一天的晚饭，因为这一天的晚饭如果老板给伙计夹了一个包子，那就意味着这个伙计吃完这顿饭就要卷铺盖卷回家了。喜气洋洋的春节，虽然各地的风俗各有不同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心连心，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节。三河广播电台品味1033，恭祝各位春节快乐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很重聚满百般口长全百般美，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，好开心共你好知己，事事相亨利，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，日下日灿烂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未至，祝福你上了春天至，把这关头高起，一生中愿你每一天事事笑开你，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挚美，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很重聚满百般好长串百般美，祝福你随你春天至把这风头高起，一生中愿你每一天事事笑开你，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是美，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是美， 人世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过新年，人逢春节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新年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炮竹欢声充满天，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拜新年，年年春色无穷生机，欢笑天天大众庆相见，中国新年人逢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新年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炮竹欢声充满天，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拜新年，人人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声喧天大众庆相见，欢声喧天大众庆相见。 在浪漫之都，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，在我的梦里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，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，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，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

想走运，是否还站在原地也世界再见，何时会见，孤单的云吹散， 写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我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生命早已就爬上来，我的心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 唱了千万次， 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。日月轮回依旧，花开花谢依然，多少青春继续不悔。一下埋葬的位置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？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？燃烧生命早已就爬上来，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。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3D，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103.3 的听众朋友们，2017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，好运常伴。 鸡年佳节到，祝福问个好，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鸡年到来，请遵守四项基本原则，将财神看守到底，将幸福紧握到底，将好运怀抱到底，将爱情进行到底，请严格遵守，直到革命胜利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雪雷，祝你新年鸡年行大运。 春节是中国以及一些亚洲民族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，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所以呢，春节的习俗也是多种多样。因为相传年兽怕红色、怕火光和怕响声，所以人们便有贴春联、放鞭炮、敲锣打鼓等习俗。那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习俗都是不相同的。下面让我介绍一下老北京过年的习俗。老北京在年初二早上呢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要起床煮馄饨吃，因为馄饨长得像元宝。那初二这一天是老北京人拜财神的日子，商家一般拜五财神，也就是关公，那百姓家就会拜比干，因为百姓认为比干没有心了，一定没有私心，办事儿一定能够公正。过去初二一大早，京城的百姓无论是富的穷的，都会赶往广安门外的五显财神庙，有的开汽车，有的赶着马车，有的坐着人力车，非常的热闹。老北京人到庙里面借元宝，以求新的一年万事顺利。那到庙里借元宝还有一个讲究，就是借的元宝明年要还回来，还得比借的多。京城的商家在这一天要在店里面办酬财神的活动，一般就是唱一场会堂。喜气洋洋的春节，虽然各地的风俗各不相同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心连心，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节。三河广播电台品味1033，祝您春节快乐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爱听啊。 铁砂掌 灵环嘴，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说吧，说你爱我吧。 枝桠满天的那颗，曾经是嫩嫩的绿，那么多的枝枝蔓蔓，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，接着另一个往昔，那么长的缠绕，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，接着另一个回忆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离蓝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要遮天蔽日还要许久呢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这刚刚才开始呢，继续飞快地发芽吧，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，慢慢说。转过脸看太阳缓缓升，鸽子依然落在无际，却不是从前的那只。当我们抬起头已过而立年纪，看枝桠满天的那颗，曾经是嫩嫩的绿，多的枝枝蔓蔓，遮挡住的是那些往昔，接着另一个往昔，那么长的缠绕，缠绕住的是那些回忆，接着另一个回忆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离蓝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比遮天蔽日还要许久呢，继续卖力的生长吧，这刚刚才开始呢，继续飞快的发芽吧，用枝桠缠绕往昔的回忆，慢慢说。长发离苍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地发芽吧，要遮天蔽日还有许久呢，继续卖力地生长吧，离苍天还很远呢，继续飞快地发芽吧，缠绕往昔的回忆，慢慢说。 幸福摆脱